阿超上次不是说哦，对啊，我在那个录单元录 podcast 前五分钟，他说他五分钟前才准备。 我是啊， 嗯，我们就是这么的 freestyle。 可是我平常就是 饱读诗书啊， 没有。如果你我问你说今天要录什么的时候，你如果丢一个主题给我，我其实脑袋都会记得这个主题，所以我也不是这么偷懒的人。而且还有人说我的节目都没有在做制作，为什么要制作？ 还生气？ 对啊，为什么要制作？不然你做一个片头给我啊，来啊！ 好好好，不行不行，你赶快把你， 我现在太生气了。 对对对，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为什么现代人叙述能力又这么差。 不要生气啊！ 气死我了！ 不要生气。 我要看 A 片，现在播给我看。 我在你在你很怒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该接什么。我想说，那怎么办？那 就跪一下就好了，跪，因为我很 S。 对，你真是抖 S 哎、欸！ 好了好了，不气不气不气、欢迎收听二 D 日记 Daily Diary， 今天是西元2020年3月12号，我是阿超， 我是 Peggy。 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就是现代人为什么叙述能力这么差？ 不是啦，哦、不是，我们要聊 A 片啦。 不是这个，是不是？ 哎、那个转回来， 真正的主题是 各国 A 片。但是我开头我们可以先跟芬兰的朋友打招呼，嗨芬兰的朋友，因为我们一直觉得现在上了 就是那个 Apple 的 Podcast 之后、 okay. 我们就觉得我们好像就是跟 世界接轨。 对。 OK， 也顺便讲一下，我们现在有脸书跟 IG， 只要搜寻二 D 日记都找得到。然后现在在那个 iTunes， 就是 Apple的这个 podcast 内建的 podcast 里面找到我们的节目，还有在 Spotify 上面找到我们的节目，还有在八宝上面找到我们节目。 我们要怎如何聊 A 片呢？ 然后刚又聊到说，有人说我们节目都没有在制作，我有好不好？我有剪空秒。 我们聊 A 片，你该硬的不是拳头， 也是可以用拳头硬啊。就是如果很 SM 的话，就先靠他两拳。好啦，聊 A 片，各国 A 片有什么不一样？ 那我们可以聊聊自己的经验啊，就是你有没有就是喜欢看的类型跟不喜欢看的类型。 应该是说 A 片有这么多不同类型，有东洋的跟西洋的，对不对？然后我个人比较没有不喜欢看，因为只要是 A 片都好看啊，只是 I'm coming 之类的你也可以。 对，可以，只是没有那么的没有那么的爱 哦。 对，我没有那么爱西洋的，我个人比较爱东洋的。因为我觉得西洋的有一点点， 可是你不觉得有的西洋的就像乌克兰之类的，你不觉得他们就长得很像天使吗？ 所以你不觉得看得很罪恶吗？你看天使在做爱耶、我没有其他意思，我是说长得很纯，因为你知道 有、他们真的长得蛮漂亮的。 对啊，因为你知道我跟我朋友聊过一件事、就是有些看起来就是女神的人越纯洁你对她越没有性幻想，就很像林志玲，就是你是觉得她很漂亮女生， 暗黑林志玲， 你对她没有性幻想。可是暗黑林志玲她散发出来的气质又不一样，对啊，她散发出来的感觉又不一样。但如果是一些可能女模或者什么的、你就会觉得 比较艳丽一点的， 对啊，就会觉得对她好像有性幻想啊、对啊， okay,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长得太精致的，好像也之演 A 片好像也没有那么的有那个幻想的感觉。像有一个女优叫苍井空啊、我居然讲得出名字， 你 我刚刚查资料的， 你应该可以讲出来，应该很多吧。 苍井空我就觉得她长得很漂亮啊、 哦、 但我觉得她那种漂亮就是 去演 A 片我也可以，所以我高中的某一段时间很喜欢看她的 A 片。会不会太诚实？ 也不会。 OK 对对 对, 對，好。 然后西洋的我就真的没有那么演那么演、不管是欧美系列我没有那么爱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演技好像没有很好。我所谓的演技不是说正在啪啪啪的过程当中的演技，我是说因为不是 A 片会有情节吗？ 对， 是不是？我是不是点出一个 点？对，我跟你说这为什么，就是因为如果像我自己挑 A 片的话，我也都会就是选择是大概也是东洋系列的、因为我真的觉得日本的企划非常的精彩，各式各样都有。 我们两个现在是评审是不是？ 也没有，因为我们不是一 不是怎么什么晚春娇。他 是 达人欸，他是达人。 对, 对， 因为我觉得西洋的他们就会觉得前面的 还是我们看的不够多。 没有，我觉得他们的铺陈都会觉得很草率。假如说要跟爸爸的 新女友打炮好了。就是跟后母打炮，他们就会就是早上就是 good morning， 然后那个 就开始了， 就是继母就会端出可能早餐，就会说、oh, hamburger 什么什么的，然后送爸爸去上班，就会说哦、oh, honey goodbye， 转身之后就跟儿子开始大打炮。我就觉得 no， 他铺陈不够。可是同样 的、哦，你的情绪还没被带起来， 对，而且就是角色我们都还没入戏，说哦，这个是爸爸的。 没有，那不重要啊，因为很多人哎、欸， 因为角色设定很重要， 所以你不会直接转到，就是不会直接就是直接快转到重点。 我会，但是我前面也是需要 酝酿，酝酿的差不多之后，你 就 可以直 接 进入重点 了，大特写。因为如果同样的剧情弄到日本的，哦、日本的就会哦嗨哟，然后就会那个继母会先跟爸爸来一炮，然后后来早上 也没有啊，看爸爸忙不忙。 没没，他们的剧情通常就是前面会用那个中文字或者是那个叙述说 哦, 哦，爸爸最近带了跟一个新的妈妈结婚，我觉得她很漂亮。他会用儿子的口吻去带。 哦，哦第三他会用他的视角。 对，然后呢， 哦 okay、 假如说那这直接就进入晚上，晚上就是爸爸跟继母就是先来一炮， 哦 okay、 他可能偷看到或偷听到，他就有幻想。哦、结果隔天早上他送爸爸出门之后，他才跟继母来一炮，这样才有感觉啊。 好好好， 找我当编剧好不好？ 好好好，我真心觉得今天阿超录这一集，他不管要什么主题，他都会微带着怒气。 对对，微微的 angry， 我现在是 angry bird。 所以以后不要在 podcast 之前就是 惹怒我。 不是，你可以先不要看手机。 可是很烦呐、啊。然后最近开始又开始掏心掏肺。 对，然后我还试图想要阻止他。哎、欸，你知道我就好，那我们就是先讲就是正常的，就是 A 片的话，我们就是。嗯，我们女生看 A 片，我觉得可能会，当然是如果你说跟另外一半看的话，就会有不一样的就是心情，因为有时候就是可以跟着就是另外一半一起看， 嗯， 看 A 片，然后你会有得到不一样的情绪，不管是情绪上的酝酿也好， 嗯， 或者是哎、有的时候会在特别节日前，其实我们女生看 A 片，我们会学习。 学习叫声吗？还是学习姿势？ 叫声不用学习，与生俱来的天赋。 啊！ 你这样叫会倒羊，谁这样叫啊？ 我们下一集有一集聊叫声， 对， 聊呻吟声。好了，先聊 A 片好。学习什么姿势？ 除了你的姿势之外，像是有的人可能他们天生就是比较不会摇。 嗯， 就是明明 不会摇， 对啊，就是可能就是、嗯、 哦，你说 Zaki 哦， 就是 我来会讲哟，红桃妹妹马车会哟，芭比会不会告我啊？ 我不知道，因为我没听过这首歌。 这首歌叫使劲摇啊。 哦，哎、欸，你刚刚是唱副歌了吗？ 红桃妹妹马车会哟，俺来会讲哟。有人说我唱歌很好听， 嗯，我知道。 OK， 好，继续，比较不会摇。 就是可能就是你可能口交的技术没有那么 好，哦，不会咬， 对， 你要说含用咬感觉很痛哎、欸， 对，因为他们就是不会， 哦、用嘎 掉，不会太嘎掉， 哦，很逊哎、欸，你们还骂， 不要骂他们，你不要一直把怒气发泄在他们身上，你这个抖 S， 我现在好气哦， 他真的 还在气， 还在爆气，然后、啊、 嗯， 那个。或者是哦，你说除了口罩的技巧，因为那哎、欸、有一些 A 片，他们是真的就是来学习的、嗯，就是你可能就是打技术技巧，他们可能就会一直特写那一个部分， 嗯， 然后会告诉你，譬如说你要从神情啊， 嗯， 然后技术啊、 嗯， 速度啊， 嗯 欸、我不是很专业， 好专业、哦， 对，然后你就会想说，到底为什么男生他们可以这么享受的点在哪里？ 嗯， 对，然后接着，然后还有什么像是哦。还有一些比较情趣类型的、啊，譬如说，我本来还不知道那个名词，是男性有人跟我说的。他说：“哎、欸，炮击呀、啊。”然后我说：“什么是炮击呀、啊？” 什么是炮击？ 对，是不是你也跟我一样疑惑，对不对？然后我还上网查才知道，哦，是泡泡浴啦，就是帮忙洗泡泡浴。 哦， 对，那个也是很需要学习啊，因为就跟我们上次讲的一样。你如果没有学，你如果没有学习的话，你就会很容易。不知道飞去哪里。 如果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的，请回去听 上一集。哎， 最糗的性经验、 欸。对，最糗的性经验。 哎、 欸，对， 做爱不能发生这些事。啊、我忘记标题，反正就是之类的。 糗事日记吗？ 之类的。 丢脸日记，丢脸日记 之类的，之类的。你们这回去找。 好，那个真的蛮好笑，所以就是有很多，然后你才会知道说，原来现实跟 A 片是不一样 的， 因为 A 片真的很浪漫，就是你就觉得哇塞， 很唯美，对不对？ 对，然后可能就是女优本身的那个胸前又很有料，就可能就是巨乳，有没有？然后你就觉得哇，那可能就是按摩起来或帮他洗起来，你会觉得就是好像他那个分量，不然的话，有时候你可能就是要 真的是洗衣板在洗衣服， 有。不要背与背的摩擦 我们背对背拥抱 对，然后或者是有很多技巧真的是可以学啊，譬如说可能就是可能用胸部帮对方服务啊，这一类的，我跟你说那个真的都要一点分量，因为当没有的时候，然后你要放上来那个脸就是囧 我插个话讲真的你可以因为你分量够，我是说胸部的分量。哇哦！我跟你讲，等我们那个什么 IG 或者脸书啊，订阅到一个次数的时候，我就叫 Peggy 放她的性感照，你一定很多吧？我猜啦，你应该有吧。 给我订阅破500。 八宝，好，我们先讲某一个平台，八宝订阅破500。 等一下啦，那你自己要先啊。 没有，我拖，所以我比较辛苦啊。所以，好，我们先讲八宝订阅破500 ，Peggy 就不露脸的性感照，不用太夸张的，就是你脸可以遮起来的性感，什么露事业线或什么的， 哦、 可以吧？ 哦，那还好啊， 好 那还、OK 啊。 然后如果八宝订阅破1000，我们就 IG 直播，我脱裤子录一集，脱裤子，内裤还没挑好，请大家私信我，给我内裤。 结果他们就完全没有要破五百，他们直接冲到1000， 那就两个一起做啊。 好嗨哟、哦！ 对，好、啊，你说就是，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讲的，如果你女生的胸部，我们没有要取消女生胸部，因为每个人就是大小本来就不一样， 啊、 就跟男生的尺寸一样，本来大小就不一样。如果你是胸部比较大的，你就可以朝这方面去研究。 欸、可是你知道吗？可是就算是我觉得你可能就觉得，哎、欸，我的分量好像也还 OK， 对不对？可是我真的要放上来的时候啊，我跟你说那个角度怎么瞧，我都觉得很奇怪。哦、就是我想说，啊，你到底想弄哪呀？ 就很像，我跟你说，就很像乳胶。 对啊。 就怎么夹，而且我 就 觉得， 对啊，我就是很疑惑，然后、而且有时候你想说，天哪，他的脚到底要放哪里？ 而且乳胶哪里会舒服啊？就是不就是皮跟皮的摩擦吗？对吧？ 那应该就是你不喜欢，就是你没有特别喜欢。那、有些人就是每个人的口味会不一样。那、就是我就说，就是对于我们来看 A 片的话，就是你知道我们就会看得很认真，就譬如说他的技巧，对，然后是要怎么样去。就是怎么样去动啊之类的这样子， 所以就可以透过这些去学习。 对啊，我觉得女性朋友真的就是可以透过这个部分去学习，因为现在已经就是比较不会去害羞去谈到这些话题，你可以就是自己看完之后还可以跟自己的闺蜜讨论。嗯哼，对，然后我们就是一直在提倡。鼓吹大家性事要契合这件事情 真的，所以你可能可以尝试不同的那个行为去看看， 除了让男生主导之外，你也可以反过来压制啊。 我们这集是要聊 A 片呢、欸、 对对对，我们这集要聊 A 片，但是还是要带点教育意义啦、 聊的就是从 A 片可以学到这些事然后你刚 刚、啊、还有按摩啊之 类的。你刚刚讲的就是你也不喜欢西洋的，为什么 不喜？因为我就觉得那个脸孔就不是，就应该就是说，好，那最简单的讲法就是，那不是我的菜 哦， 就跟你喜欢 的 类型一样、啊。 有些西洋的男优也长得很帅呢，你没办法。 那你下次把链接给我。 哦、因为我不太看西洋的。 对，但所以因为我也没有看过，所以我就是，所以你说 因为西洋的我都总觉得有一种很夸张，因为你知道西洋就是欧美挂的，他们讲话比较夸张，因为就很像我不是开饮料店、然后就有两个欧美脸孔的人来买饮料，然后他们要买珍珠奶茶，我就跟他说 bubble sell out， 他们就 oh my goodness sell out， 啊如果是东方人就说哦卖完了哦好吧那换别的，就是你知道西方人他们表达就比较夸张，所以他们在做爱的时候这样就 会、我知道你 就会说啊 我知道啊歌剧版 对对， 那我要先唱两句。 对，然后就是手势什么动作都很夸张 啊！我知道还有为什么了，因为好像就是西洋的，因为好像会演男优的，是不是一定都是找那种尺寸特大的？ 对。 然后你看的那一根的时候，你真的就黑人问号， 就想到什么意思？ 拱的盖拱的。 对，所以我觉得西洋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就是我觉得西洋的都太 over。然后他们的情境 size over， 然后叫声也 over， 然后他们的情境都很不符合我们的生活，因为他们就是假如说 床，他们就真的很简陋的床跟旁边两个台灯。我想说有谁的家长这样，是 IKEA 吗？就是对呀、啊，可是日本的他就会就真的是在阳台或者 哦，那你哎、欸，那你有喜欢的那个企划剧情吗？ 有， 是什么？呜呜，大家快转到这一秒，我们等一下帮那个我们会在节目下面注记。 好像这样子 快转阿超喜欢的类型， 这样就会显得我好像真的很 S 哎、欸。 哦，好，那没关系，讲一些就那你讲一些就是觉得比较一般的， 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哦。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是看女优被欺负。可是不能到强暴，强暴我就觉得很残忍、哦，因为我曾经下载过那一种女优是被强暴，她被拖到回收厂强暴，我看着就觉得好可怜， 然后我就想说，哭了， 我就想说，算了，不要 脱，口罩一根烫几波，然后又穿起来， 已经 哎、 欸，你知道男生就是已经 stand by 好了，面子拿好了，什么都准备好了，嗯、然后一点开。拖到回收厂强暴，我就想，而且他被强暴完之后还下雨，我想说怎么这么可怜，我就把他关掉了。对，我喜欢被看欺负是那一种，就是有一点点微的，是用把他抓住啊，或者是就是突然闯进 总裁小秘书之类的 或者突然闯进他家，可是闯进又不是那种强暴的，所以我的口味很难抓，就是他不能。 但是哦，好，那我这样大概可以理解，因为我觉得那我们又是喜欢 我 企划类型。 我想到了，就是。老公跟上司回家喝酒，老公喝醉，然后上司在旁边跟老婆打炮，这一种我就觉得哦，好像很可以。可是老公在旁边就是已经醉死、哦，我喜欢这一类型，就有点欺负他的那一种。对， 哇哦，那我跟你说，那这个就是有点调情。 对、哦，然后就有一种就是走在那种道德， 结果老公忽然就升官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对，我喜欢这一款，然后。好像就是 所以注意一下大家， 对，要私讯给我 有 升官。如果哎、欸，来各位男性听众，如果你最近呢，就是表现平平，可是又升官，就要特别注意，还乱讲，开玩笑的啦，开玩笑的啦。啊，你喜欢哪一种？ 就是有企划类型的， 就跟我也差不多。 对，就是对，因为我们 要有剧本， 对，要有剧本，然后就整个就要演起来。 对啊， 对， 要认真演，而且就是我不喜欢夸张的。我有看过那一种，就是歹徒突然跑进家里要强暴他，就让他强暴了。我想说这不是犯 罪，然后就开始怀疑人生。 对，我想说，这个不是犯罪行为吗？而且公诉罪吧，这是公诉罪。 然后就开始想说，哇，那他这样可能会判几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對對對對，或者是一颗罚金多少，或者是。 对。然后，可是如果是什么销售员、业务员到家里面介绍到一半，就突然来一下，那个我就觉得合理。就是、 哦，对，这个也很剧情哎、欸， 这个剧情啊，哎、欸，我看过一个， 感觉好像都是从那个， 我看过一个最好笑的，有一个卖草莓的，然后他就去那个女主角家里面敲门，然后就是要销售他草莓，但他在去销售之前，女主角在家已经开始拿家里面的东西在自慰，对，然后他就卖他草莓的时候，发现就会就是言语挑逗那个女主角，然后就会故意说什么，哎，你刚刚用了什么东西？为什么脚湿湿的？什么什么的？然后就开始挑逗她。结果带她到厨房的时候，他就拿刚女主角从超市买回来的 N 层，就放进她下体，然后 N 层还弹出来，然后我就我笑场，我笑翻。 那你有软掉吗？ 我就觉得很好笑，然后他就 真的很好笑、欸， 他就拿女主角 塞进去， 他有因为香肠小小的，就是你平常就是在那个买 靠 N 层 对庙口香肠那一种，他就真的塞进去，然后他就弹出来，他就开始拿旁边各种条状就是条状的食材去放他下体，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笑，所以我那一段我认真看完。你知道他拿了什么吗？ 不知道。 N 层嘛，对不对？ 对。 然后那个红萝卜，但他没有整个放进去，红萝卜就在就是入口处。 哦 okay、 白萝卜、然后茄子， 小黄瓜， 小黄瓜，最后是小黄瓜。然后我实在觉得太好笑了。 那个可能茄子， 我都是没有硬的状态看完这一段，然后实在觉得太好笑。然后后面才进入正常的那个，就是情节，就是打炮。 前面很， 我就觉得前面还好笑，我还重播看了两次，我想说。因为 N 层掉出来太好笑，就咚的，就咚一这样。 好想看那个画面，还可以截三秒给 我。 我 回去看我的硬碟有没有。这是我觉得看过最好笑的。 好，那我们就算好笑，对不 对？我刚刚在那个做资料的时候，我看到的那个内容，我无法置信哎、欸。 哪一个？ 合同。 啊！我有看到，我知道。 知道， 等一下， 日本 A 片实在太无极限了，而且那一段在那个有一段时间在网络上疯传欸， 你跟我看的是一样的吗？ 对。就是性侵合同、强暴合同嘛，对不对？ 等一下，我无法理解耶。 我跟你讲， 等一下这个可以硬吗？ 我没办法。你知道我看过最夸张的是七十几岁的 AV 男优上一个十几岁的就是孙女，他们就是这样演，我都觉得已经很夸张。我看到合同之后，我才发现日本的 A 片 没有 最 极限、欸、 对无极限，没有最狂，只有更狂。真的 合同传说，大家可以。打关键字 合同传说，你们一定，我跟你讲，你们一定有看过，因为那一部影片在网络上那一段时间疯传， 我好像有印象。可是刚刚又找到资料的时候，因为我本来想说，很就是像是跟朋友有聊到，然后就说、哦。就是白雪公主与七个矮人、我就觉得哇，我这个感觉已经就是我觉得猎奇系列算蛮经典的这样。结果我刚上网就查猎奇 A 片，然后就看到合同跑出来的时候，我唰几丢，我想说这硬得起来吗？ 很疯狂。 所以你 合同我不行， 整个绿绿的啊， 就整个图绿，你们自己反正你们自己上网找啦，就找那个合同传奇 那个图片真的太幽默了，而且还一群。 一群合同吗？ 对啊，我就看那个画面很多啊。 Oh my gosh， 就很惊人。然后还有什么啊？熊妈姐那只熊， 我不行，我就喜欢正常的人就好了，不要太 over 那一种。 对， 就是正常，因为就会觉得发生在日常生活中才会那种遐想啊。你发生在合同，你在现实生活中哪那么容易看到合同啊？ 好， 还有吗？ 没有，好，那因为我们之后我们会再聊一集，就是跟 SM 相关的。那我在做那个资料的时候，我还有发现更猎奇的， 之后再来分享。 这个可以先讲，因为那个跟 SM 就比较，只是说我们可以把这个剧情，就我上次先跟你提过的尸体。 你说强暴尸体吗？ 对， 这个算 A， 这个有 A 片吗？ 那可是那个尸体绝对是演出来，就是一定是演员，是演员，他只是演一个静止的状态，就对对对，就是也是用演的这样。然后我就觉得， 我好像叫声了， 就不用那么符合。刚刚该叫的时候不叫，等下 keep up， 然后现在就聊开之后才在那边叫。 所以有 A 片是在演奸尸哦，真的有是不是？ 对，可是他们一定是唯美的那一种。 我懂。 对，然后但是因为他的标题，然后我就整个我就想说，奇怪。到底要不要点进去看？然后想说，我怕我会看到就是很可怕的画面。结果还真的是觉得有点，即便知道那个是就是 演的， 对， 但是 你还是会觉得就是天哪，就是你会想说天哪，为什么会有这种剧情这样子？ 我没有看，我不敢看。 对，所以为了就是要做足功课，下次就会跟大家聊 SM 跟爱情相处的关系。然后我真的觉得做这个功课的时候，真的是会让我也觉得就是有一点。影响到心情，我就觉得哇，原来世界真的无奇不有。 哎，我们做这节目很辛苦，好不好？还要我们后制，还要我们做片头。好啦，今天聊到这边，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每一个人的性癖好跟性需求不一样，就很像我们前几集聊的，你性癖好不一样，可能你看的 A 片情节也是符合你自己的性癖好，可能是 SM， 可能是强暴系列，可能是乱伦系列，或者是动物系列。然后也有像 Peggy 讲的就是奸尸的那系列。然后不管我觉得不管你喜欢哪一个系列那都是你的自由，但是呢要强调的是那些事情你在 A 片里面看完就结束了， 对，或者是你不要一直看一直看，你还是看点正常的， 对，就是 对， 如果你真的， 因为我是做功课， 对，如果你看什么强暴系列或是看乱伦系列，你会特别兴奋。我觉得你就仅止于看完就好了，不要真的去做。 或者是跟你的另外一半假装用演的， 对，就是不要 也 OK 啊， 不要真的去做这件事，不要真的去强暴一个女生或者强暴你的什么亲戚或什么的，千千万万不要，因为那个 A 片演的就是，因为他们是商业行为，他们就是想要卖，所以他们只好符合大家的口味，大家看完就算了， 或是创造大家新的口味， 对，看完就算了，好不好？希望大家就是有什么更猎奇的那个 A 片内容，都欢迎到我们脸书 IG 私讯我们，跟我们分享， 跟阿超分享好了，因为我的心中看没看见。 好啦，如果喜欢我们的话，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对啊，在 Spotify， 然后 Apple 的 Podcast， 还有在我们的 Bubble 上面都可以找到我们。 也可以在脸书 IG 搜寻2D日记就可以找到我们啦。我是阿超， 我是 Peggy， 下次见喽，拜拜， 拜拜。